正在社会主义祖国访问的总联教育工作者代表团团长高哲洙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不可磨灭的祖国解放意志。他说，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以主体的革命思想和路线，无比灵活的游击战法打败强盗日本帝国主义者，赢得了祖国解放。旅日同胞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彷徨，投入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的温暖怀抱，作为享有尊严的朝鲜海外公民，满怀莫大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过上自主生活。他强调，全体同胞热烈称颂卓绝的爱国者、民族的太阳、举世无双的统帅金日成大元帅，他的祖国解放意志彪炳千古。